在菩提树下痴痴望眼欲穿，今晚上天派你降临到我身边。在菩提树下痴痴望眼欲穿，今晚上天派你降临到我身边。相见相恋百年。